特别喜欢发这个六十秒语音信息，而且有的时候就到六十秒的时候，这话说的巴拉咔叽的，然后还没有摁准，然后又开始巴拉巴拉说，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要在这个 N 段六十秒语音当中去提炼哪些是工作相关的有用信息，要把它形成文字，然后再考虑进一步如何去沟通。 从五条六十秒的语音当中提取出十几秒的有效信息啊。 对，最实际的他吐槽啊，他最让他忍不了的就是。经常因为大家是在一个组，就是其他的人的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那么因为这个墨迹侠的这个表现，所以经常会拖大家的后腿，整体这个组都要去加班啊，其他组还说哎你们好用功啊，然后那个经常要加班，但那实际 是我要用功，我也想回家。 这个领导实际他自己的这个直属 leader 也是知道的，然后也在叮嘱说，哎，你能不能快一点？但是好像效率始终上不来。 那如果领导都在叮嘱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就真的不适合这里的工作环境。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慢性子，你知道吗？他改不了的，他生来就是慢性的，他做不了那种效率需要特别高的工作。 但是在一个私企当中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那你看很多墨迹的人，在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他永远是一个职位。都没有换过，为什么？他的性格所决定。所以如果现在是职场新人，你有这种墨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一定要逼着自己改，不要拖延拖沓，因为在一个团队当中是没有人会喜欢一个磨磨唧唧的人，不会带你玩的，终究会被淘汰。 应该有本书叫做如何治疗拖延症， 拖延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拖延症应该还是有些可以自己去通过一些小的细节去纠正的这样的可能性的。 另外一种说法，对于墨迹的人，我觉得他就是思想不集中，他总爱溜号，一会儿玩玩手机，一会儿逛逛淘宝，一会儿我打个电话，一会儿发个微信，就是他始终不能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去干一件事情，因此而变成了墨迹。 好像在我们这个年代长大的人，很多是注意力比较难集中，因为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孩子，他从小接受的信息太多了，都是碎片化的。我们是很倾向于，比如说，哎，我从手机得到一个信息，哗，这会儿电脑弹出来一个信息，有的时候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种工作方法，叫番茄办公法，就是那个。定个闹钟25分钟，你集中注意力工作，什么都不要管，你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你休息5到10分钟，你就是可以随便想干嘛你干嘛，你放松。我可以逛这个购物网站，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发微信打电话，然后再来25分钟，这样的话好像就会稍微提高一些效率，不要一直磨磨唧唧，其实要不然一天下来浑浑噩噩的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自律，自律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像袁伟是属于一个创业老板，他一天当中就是都在忙都在工作，如果他也像这些墨迹的人一样的话，那整个公司可能就要垮掉了。而且他可能也在看手机，但是他的手机可能大部分是用来工作。所以一个墨迹的人首先现在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自律， 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吧。下面一种大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属于这个笑面侠。这个小伙伴之所以吐槽，就是他被坑过然后这个笑面侠呢，就是还是个男生有一次和公司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一个兄弟去吃饭，因为他是新来的，所以呢他们俩是称兄道弟，就感觉哎呀这个同事人很赞。有一次吃饭呢，我不经意当中跟他吐槽老板，然后第二天呢去和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老板就问我这个事儿了，就感觉特别 尴尬， 特别尴尬。就是因为吐槽的时候嘛，就属于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场景，所以就跑不了，肯定是这哥们儿说的呀， 就跟他说过是吧？ 对，所以就是现在感觉这个没有地方吐槽了，就只能跟更值钱去吐槽了。 哎呦我的天哪，在工作当中会碰到这种笑面虎吗？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被发现了，我觉得就还是不要再掏心掏肺的跟他相处了，也只能这样办了，对吗袁老师？ 首先就是在职场当中所谓的这个掏心掏肺，我认为就不职业。就是我们还是说我来这儿是工作的，然后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那一部分，然后尤其是关于老板的，关于其他同事的，这属于很八卦，这是跟你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在职场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就紧紧的去探讨工作。那么关于其他同事的，首先他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自己不应该参与，更不应该去吐老板的槽，就不要给别人这样的机会，不要授人以柄。那么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那肯定就这样的人呢，你还不能这个特别直接的去决裂，这属于笑面虎，他会伤人。 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他呢？我们还需要跟他处朋友吗？你们俩会怎么处理？ 我肯定就决裂了，但是同时我自我反省，我哪些事情 做错了。首先我， 你会直接跟他说吗？ 不会， 嗯， 不会，我会。 你也会当一个笑面虎对他吗？就是见面还是会和和气气的吗？ 就是会和和气气的。嗯、然后呢，那至于是不是笑面虎，我们笑面虎的话，定义是我可能会在背后去使刀子。嗯、那我喜欢直来直往、嗯、我不会在背后使刀子、 嗯、 但如果说他在工作上做了哪些很不专业的事情， 嗯， 我会直接的让他好看。 关于这几种大侠呢，大家可能在职场当中都会遇到哈，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希望大家在职场当中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啊，保持一种职业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工作、 嗯、 如果你也想吐槽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到更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空间和平台，让大家抒发一下自己在职场当中遇到的负能量，才能够慢慢的好好整理好自己的状态，去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那今天的节目的这个上半时段暂时先到这里，咱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陪大家继续吐槽，一会儿见。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吐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咱们接着上半个时段哈，继续吐槽。今天呢，我们是盘点了在办公室遇到的就各种各样的奇葩大侠，看看大家会怎么样去处理。来吧，下一种是什么样的大侠呢？袁伟老师， 他属于情绪侠，就很多时候、嗯、就明明是一件小事儿，感觉就是三月伤春，十月悲秋，就是动不动想给你来一点这个葬花吟的林黛玉的这种感觉。 我知道了， 这种感觉。 我前两天刚看到了一张漫画，就是两个人的对比。就第一个人左边是人形，70%是水、 嗯、 然后右边那个人90%是戏、 嗯、全靠演戏 知道吗？太多。 对对，就是你每天工作呢，但是你还要安抚他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是在工作当中会有一些焦急，因为他会把很多的这种情绪化的东西会带到工作当中、嗯、就是实际公司他就吐槽说他公司当中有这么一个高管， 嗯， 他感觉可能是 高管还这样呢。 对，就他觉得是年龄的问题，他说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啊、 哦 然后和他工作几乎内心都是崩溃的，就是没有交涉两句、嗯、无忧来的就是怒气撒你脸、 嗯、 一起工作就好似生活在深宫一样，就有一种宫斗的感觉、嗯、而且要时刻防着这个对方去暴走就是项目进度呢跟他内分泌的周期来去决定 嗯， 就是你不能惹他、 嗯、 你惹他的话这个随时让你这个没有结果会很难看，他就特别这个不理解，说这明明已经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嗯、而且已经是这个管理层了，感觉怎么像一个不太成熟的这个小女孩、嗯、天天你还要安慰他哄着他，对所以他就说这怎么办呢、 哎、 还是自己的这个领导 嗯。这个安慰好像的确比较难办，如果是同事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伺候你，但是是领导哎，